锵锵三人行，哎呦喂，这个西班的牙最终还是没磕过葡萄的牙，不是，最终还是 磕过， 当然 磕掉了， 没错， 那在葡萄的牙太软。所以这个为了这场大战，我们今天又专门请来了旅居西班牙四百多年的安帅东， 又改成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 我想起京情四百年， 对啊，对， 西班牙人妖， 终于昨天这个到今天凌晨的四点半。我这个心里这一块大石头算是给放下来。 哎呦，他可真是爱死西班牙了。 对，我昨天就为了这场比赛，从昨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开始念叨，我说到底能不能赢啊？我心里真是挺没担心了一天的时间， 担心了一天。 你看，你这事实证明，西班牙一口好牙， 一口好牙， 最多只有托雷斯一哨牙，但老六边，葡萄牙是一口什么牙呀？就 C 罗一中间一大门牙，但是跟其他的牙牙间距太宽了， 没错， 是吧？是这么一感觉， 咬不起来。 所以咱们也看看门将的牙口啊。昨天门将这是还是口技表演的，我让他们专门找来，这还真难学，咱们看一段。你看， 卡西利亚斯， 哎，这是什么民间艺术啊？安东， 这搞不清楚。这我估计他是在赛前看了那个之前那个冠名广告，这不是最近冠名广告特别火，一堆黑人， 对。 哎，咱们再看看这个另一组，这个讲这个 C 罗吧 ，C 罗，咱们这个导演可以看看。你瞧，他们说为什么 C 罗不灵了？赛前呐，这帮人给他弹崩，整个这不给弹傻了吗？所以你看到后来赛后，这 C 罗，咱真说的那句糙话，拉不出什么来怨什么，说你拍，都是你拍的，我进不了球，冲摄像机发火。 就像那个网上我看说，那个英格兰之所以踢不好，说鲁尼把胸毛给刮了。 啊、哦，真的？ 对， 他不是有一个脱衣服， 他原来有胸毛， 对，原来胸毛很多，结果这次一脱衣服一看。百分之几那一个， 这很 白， 因为胸毛是男人气的象征嘛。 而且这个猪啊，要是褪了毛就该宰了，是不是？在昨天就讲这 C 罗，我看见一球评说呀、啊，说 C 罗本来啊充其量是一罗本，但是呢教练呢非要把他当卡卡用，可是 C 罗呢人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是罗西是梅西，这有道理吗？ 对，反正 有点道理，有点道理。我觉得其实啊 ，C 罗是被大家宠坏了，有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过去三场比赛里面啊，他每一场都被选为全场最佳球员。到上一场终于引发争议，上一场你记得他们上一场打是跟巴西打。那一场无论如何他也算不上是最佳球员，但你知道为什么他仍然是最佳球员吗？因为这个最佳球员是由全球粉丝们在网上去投票。所以你甚至说不定连这场他都能拿了。 我看他不光是最佳球员，他还是最佳演员。这个演员呢，刚才文道还说有件事啊，所以说不能老造假。你这个玩意儿狼来了，昨天多少人推他呀？ 对，他真被侵犯很多次，真被侵犯， 被性侵犯。不是，为什么裁判不判呢？裁判不就偏给他 太多， 假摔太多， 没办法。昨天他们最后结束之后，这个教练也好，队员也好，都抱怨说 C 罗一直被侵犯，从来叫这个裁判就是这个熟视无睹，当没看见。但是这事儿怪谁呢？不能怪裁判，你只能怪 C 罗自己，他演的太多了，演的太过了。所以现在在裁判的眼里 ，C 罗只要摔倒，那就是假摔。就好像网上有人比喻什么呢？说这个周正龙，说周正龙哪天去动物园，说回来跟咱说，哎，我看见动物园里有老虎了。咱都说不可能，动物园里哪能有老虎？ 对，就差不多是这样。 葡萄牙周正龙 来嘛，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有些裁判啊，他是会平常看球赛，他会注意哪些演员是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表现。最好的裁判就以前意大利那个光头啊，科里纳是吧？ 对，科里纳。 科里纳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分析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球员摔倒的动作的过程。他一般有倾向，比如说向左、向右怎么样？从那个把那个记熟了，在场上一看就知道这人怎么回事。 而且这昨天看出这个西班牙，我觉得这个比利亚打疯了性啊！这就是看出这种，咱们昨天还讲这个顶尖球员呢，先锋球员的这种作用。 射手， 哎呦，我就觉得。照郭德纲有句话呀，就叫这种人呐，就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呀，就叫空手套白狼，你知道吗？照另一句话叫百尺竿头站脚，你像一百尺的竿头多点的劲，百尺竿头我能站脚，千层浪里翻身。 对， 所以说这个，你昨天就写，哎，你还说翻译错了，说这个比利亚它是个西班牙语， 实际上中间没有这个利，我人家他这个名字按照西班牙语来拼的，叫做 Villa， 也就是比亚是最合适的。 那咱们中国人是不是觉得叫这个不太雅，所以就叫比利亚？ 比亚挺雅的， 其实 主要可能是因为两个 L 连起来了，中国 不知道怎么翻了。对， 比亚挺雅。 其实好几个这种西班牙文名字，我们都是翻多了一个字， 像卡西利亚斯， 对， 应该是卡西亚斯。 哎，就是文道还做了一个计算，就是是。跑动的问题， 对，因为我回去看了一下，就是首先我是看了英格兰输球的那一场啊，我就算一下英格兰为什么会输。比如说我看到他们有时候大会会提供一些数据，你去看的话，他跑步的这个速度其实非常慢，就英格兰后防跑动非常慢。 嗯， 然后我再回想起来，我发现这一届世界杯跟以前很大的不同一点就在于，所有球队都跑快了。 哎， 跑动速度比以前高多了。 你知道，就说这个现场啊，有我在才知道的点技术资料，为什么能够很准确的说他一场跑了13000米还是多少米啊？ 嗯， 现场有8台热成像的这个摄像机， 嗯， 然后有一套复杂无比的软件，就比赛完了一分析，就知道每个人跑多少。 嗯， 这是现在的一个科技。所以说，你知道有些队的那个门将啊，有时候闲着没事不停的从左门柱跑到右门柱，他是为了刷这个跑动距离。这说是欧洲有个 巴西那个门将就是西藏嘛，老一天到晚自己老跑。 但是你看这个得分手，那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在这个欧洲俱乐部的时候，就是说一场比赛下来，罗纳尔多啊，他跑动的距离发现呢比门将还少。 对， 可是那场比赛 这样， 可是那场比赛他就得分。 对， 所以我就说这种，这就是文道讲的这个，我真是很有体会。这个世界啊，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 对， 你比如说，就好像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 对， 我就说啊，在凤凰除了给了自由之外，把一切不利的条件给了我们。你记得这个？哎，你像有个李敖有话说这节目， 嗯， 20分钟， 对， 跟我们一样长。 对， 李敖大师还说什么？说他那是个早泄的节目。 对， 我说他那样早泄，我连泄的空都没有。我们3人说话，我们还是这是一前戏节目， 刚到前戏。 对，一般这个片尾音乐一放，大家就知道高潮就要来了。 就是啊， 是吧？但是我就是说啊，我慢慢就发现呢，这个跟足球是一样的，就是。在极小的这个时空之内，对吧？你就得就是方寸之间显精神。 对， 这个东西啊，甚至有人说呀，说这种得分手啊， 嗯， 神灵附体嘛，要不说黄健翔，一半在人一半在天吧。 嗯， 你很奇怪，他怎么就在那儿？你一看，你像很多队啊，误打误撞，我发现都可能有几次在禁区里把球弄进去。 是， 但是这种你像巴比亚诺，对吧？像这种人，就是你在禁区里你给他得着了。 嗯。 哎呦，这个准头啊！ 因为是像罗本也是那种在脚虫之中，我们一般人可能看不到那有个空间，他就不晓得怎么样，他那个眼睛看到这有个洞，然后我这个腿现在马上动的话能够怎么样？他整个计算在一瞬间完成的。 这天生老 这个之所以咱们管他叫一些这个超天才球星或者巨星和一般的普通球员的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 跑动距离未必很多，但他能抓住最关键的机会，一击致命。 没，你像昨天那个比亚，这咱们按西班牙语，这比利亚对吧？那家伙，你看我那天讲这个梅西，我说这个反应。我说把这个足球啊像乒乓球一样打嘛，啪打过去，门将挡出来的又一脚。昨天这个比亚 也同样， 左脚打一脚挡出来，右脚打一脚，而且这个准头啊，我就说这就有点把足球当桌球打了。 嗯， 这个击球的这个方位，还有说昨天 C 罗踢的那一脚任意球， 对， 那个守门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嗯，对。 但是安东 其实很漂亮。 当然，安东向安帅东向我们报告也有越位。之前 对， 所以这个 说是网上说呢，说这个比利亚当时在接球的一瞬间呢，越位了22厘米。反正这个事儿呢，裁判也没说算，而且呢，当时就刚刚你说啊，现在是这个球场上有这么多高科技摄像机来捕捉慢镜头，但是就因为之前有太多裁判误判了，这次的这个越位的这个镜头啊都没敢回放，所以造成呢，哎，现在结束之后呢，这个葡萄牙国内以及葡萄牙队员、教练情绪还都比较平稳。 哎，你， 可是问题是当时啊。一般这种算不算越位啊，很看你当时别的队员怎么反应。你比如说如果葡萄牙队员当时他们自己整个后防线都没有感觉这是越位的话，你就很难讲了。 你一般比如说他们如果明显看到越位，大家会举手会抗议的嘛。 哎，那这个埃舍东，你这像我都没去过这俩国家，我觉得这俩牙好像是一个国家的。 这两个牙确实很多时候被人误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他们是在同属伊比利亚半岛， 是， 而且这西班牙跟葡萄牙这俩国家早就有恩怨，当时葡萄牙被西班牙殖民过之后的800年，葡萄牙人都怀恨在心，就觉得我们要跟西班牙划清界限。 对， 这不有一经典的笑话吗？ 啊， 说有一个非洲国家写了一封外交函是要给葡萄牙的，结果他的地址写的是什么呢？说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转交葡萄牙省里斯本，他把葡萄牙当成西班牙一省。 我看发巴西也行，巴西葡萄牙还殖民巴西呢。 对对对对，没错。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昨天啊，还有一场很拧巴的，就是这个日本和巴拉圭。我天哪！哎，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啊，这个关注自杀组织啊，要密切监控那个发点球日本的球员叫什么呢？居野佑一。 又 对, 对， 居然也又有了一个发不进去。我觉得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死的心都有了吧？ 他一路啊，而且后来我看报道说，他一路不是念叨那些东西嘛，一路哭一路念叨，队友抱着他还一路哭。他一直重复念叨一句话，苏伊马塞，苏伊马塞，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从场上开始说，说到进更衣室还不停的在说。 哎呦， 但我觉得这一个比赛一旦拖到点球决胜负，这偶然性就太大了，你也不能完全怪这个球员怎么样。当然是昨儿踢点球之前，有好多网友我看刷刷刷屏在那个微博上说，呼吁谁呢？说日本赶紧把门将那川口能活给换上来，为什么呢？能活呀，能活。 哎呦，你最后最经典的点球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个勾肩搭背， 对，然后跪在地上 揽在一块儿， 很少见到， 不是，这就 没见过 点球。我就觉得当时我有个感觉，我觉得他们就是上帝面前一般待宰的羔羊啊。那这时候上帝说话了，对吗？然后你看到时候日本人民族性格又出来了嘛，最后一球一个那个的时候，咵就跪下，摆出的那是剖腹自杀前的准备姿态啊！你发现没有？而且你再看他们那个日本那教练 冈田武史， 冈田武史，哎呦，那脸呢，跟紫茄子似的。哎，文道，你注意到没有？我发现郑渊洁微博里人家童话作家会观察，说这个巴拉圭的教练，和这个日本这个教练，演完之后，不是演完之后，就是说这个世界杯之后可以。哎，你看看这两个教练的这个照片，说巴拉圭的教练呢可以演比尔盖茨。哎，咱们可以看看，然后说这个日，你看， 这是巴拉圭的教练， 巴拉圭教练可以演比尔盖茨。你再看看下面日本这教练，说日本教练可以演谁呢？江青。江青。 有点神色， 有点神色。不过我觉得昨天日本这个教练好酷啊， 对， 是他一直从头到尾的表情，就算赢了或者输或者怎么样，他表情一直都是维持这个状态。而巴拉圭那个教练，当然创造力，我第一次看到哭成这样的教练啊，在这一届是因为喜极而泣。 哎呦， 真是哭到啊！ 我当时还想起这个杜甫有个《兵车行》里一句话，叫“况复秦兵耐苦战”呢。我昨天说还是日军耐苦战呢。我得说这个打的那个叫苦啊，就感觉两队都没什么大才，笨吃呵呵的就这么弄。但是那种你就说这个巴拉圭这个教练，你看他一个手势啊，你从他就能看出来他那个左右两难的心情，他又想让他们攻。做了一个手势，但是又怕呢这一攻那边露手了， 回来 算了哎呦，我觉得太难了昨天那个。 这个战术可能两个队打的不是太合理，尤其是日本这边跟人打这个防守反击也他们也不太擅长。昨儿网友一边看一边就写嘛，说这个日本这俩队打球看的效果什么呢，总结起来仨一，叫一汤就大，一铲就断，然后一射就偏。 这两个队打的都非常非常保守。其实日本队啊，我觉得这次已经真的是，难怪我看他们很多球迷啊，就日本球迷都虽然这场输了，但都还很高兴，就觉得、对，很欢迎他们，说要去日本机场去列队欢迎他们，说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们完全是超出预算的，你知道吧？他们跟韩国不一样，韩国呢是本来韩国国民就胃口就很大，觉得能够往前。日本在整个外围赛预选赛，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看人家打得很烂的，其实打得很烂。他是进入决赛周之后 忽然你就觉得好像变了一个球队，变的其实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球队的战法，这个战术执行的非常好，就每一场都非常针对的来打。 但就到最后人家说了，点球大战的时候出风头的就不是门将而是门梁，说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日本人真的变成了日本队是吧，咱们看看日本日本球迷。哎，你像日这个咱们导演看看，我跟你说这次被评为本届世界杯最佳植入性广告，因为日本队有一队员就叫轰的， 本田圭佑， 本田圭佑。 然后你看日本民族性格，让他跑得像发动机一样跑，这不是富士康吗是吧。然后你再看下边，哎，这是我评出的另一个最佳植入性广告 ，C 罗和那个 德罗巴， 咱俩人变成 Seven Eleven， 然后你再看下边，这是谁呀、啊？我可以给女球迷看到，这是梅西的内裤，梅西的内裤，你看一个是直，一个是 O， 这也表示倾向啊。这个，然后你再看下边，哎。这位文道介绍一下， 对，巴拉圭教母嘛，其实这位教母后来因为这张照片红了嘛，原来他在巴拉圭早就红了，他在巴拉圭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模特，那么后来有记者跑去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个手机别的地方不好放，我放在胸乳沟里的是干嘛呢，他说我身上没有别的空间，没有别的口袋， 哎， 这了不起，就像天才球员一样， 对，刚刚没错， 对吧，就别人看不到能够找到空间的地方，他找到 在极小的缝隙内， 没错， 当然人家也是因为有人家的优势才能有， 这是天才嘛，有本钱嘛，对吧，天赋的本钱， 有本钱看就能藏东西了，对吧，所以被称为波导手机 波导 啊。当然了，咱们说了这个半天，你们有没有想到昨天这个日本队啊，我们说应该是举州同埃，最后一支亚洲队出局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为他们献上一曲挽歌。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往事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你看这个有这个最不懂球的啊，你就看出这个球迷他什么感受，说点球大战最兴奋，就该比这个，这是 啊， 哎，文道，你看，这就是非球迷，他觉得这个对最刺激，就是那么大球星进一难度极低的球，能高兴成这样。 不，这我觉得可能怎么说，这跟这个自己队占不占优势也有关。你说中国队如果说真的搬到这个世界杯赛场，我倒希望他能拖进点球大战。 那当然了， 点球大战不考验什么技术什么的， 对啊， 运气了。 对 啊、不是他很多人呢、啊，当看戏就是个非球迷啊。那看戏你发现没有？说他们说点球最好看是什么呢？回到原始，回到本质。本质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暂定了是， 不是？就是俄罗斯轮盘赌啊？为什么大家觉得俄罗斯轮盘赌？我就说你讲本质啊。昨天我们还聊到一个本质，就是足球啊，是规则限制下的仪式化了的人类的攻击性本能，是吧？那么就是说，你瞧瞧，你记得吗？就是现在的这个足球场，整个看台这个架构，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奠定的呢？古罗马的 对 竞技场，而当时这帮人围着是看什么呢？看斯巴达克斯啊， 没错， 角斗士，那个就是血啊，那个就是生死啊。 对，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球队，俩球队出场之前走的跟斯巴达克斯他们当年是一个通道， 对， 都是这样嘛，只不过是关着笼子， 对， 哇家伙出来，所以说那种非球迷啊，他看到这种呈现出本质，就是到最后就是一个生一个死， 但是那个就完全是看命运来决定， 命运嘛， 那真的是命运来决定，而不是双方的正面冲突， 哎， 对不对？因为你运动战的话看的是双方正面冲突嘛，点球大战就不是了， 没错， 就我是很怕看到点球大战，因为我觉得到打到点球大战真的就是输的是非常可惜，像昨天其实日本他已经超出他的水平来发挥了，那所以我仍然觉得日本队是很值得日本人为他骄傲。说到这个我就想比较一下中国球迷跟日本球迷啊， 就我们看到亚洲这几个球队，我们总是会想到中国怎么办，对不对？ 中国怎么办？ 中国怎么办？ 中国最近踢塔吉克斯坦踢了4-0哎， 塔吉克斯坦排名现在135啊，真是！ 我热身赛赢了法国， 对啊，人家可以这么说， 对对。 但你想想看，就是我们跟他们差距啊，现在从这一届来看越来越大，而且呢，你还可以大约算一个模式，这模式是什么呢？日本队连续进了世界杯决赛中4次，第一次。在亚洲以外本土以外冲进16强，这是打第4次达到这个地步。巴拉圭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次数更多，直到这一届为止才第一次打进8强。那你中国队现在都还没进世界杯决赛周，等到中国队能够进世界杯决赛周，再像有些网友所盼望的还能得冠军的话，您请算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所以就有那段子嘛，说中国足协在这个豪华会议室里看完日本队和韩国队的命运之后相视一笑，幸亏没有去啊。而且不是还前两天不还讲啊，说疯传那个什么韦迪从南非学习归来，说是我们应该学英国，我们应该学德国，我们应该学巴西，对吧？ 对， 说是老马阿根廷听了笑了，幸好没提阿根廷，说一般这规律啊，他中国队学谁 学谁就垮， 谁就完蛋。 对，你说到阿根廷啊，其实老马，我前几天看一个新闻啊，说原来老马阿根廷报纸揭露他，派球员上场时候跟球员说的话很有意思。别的教练一般派球员上场，比如说替补的时候，跟他们说什么什么，你上去告诉谁啊，战术，你现在站到什么位置，跟谁讲，叫梅西往前挪点。 老马 他不是，老马是跟一个学生。知道吗，孩子，你是头凶猛的野兽，上吧，然后再派一个上去。孩子，我完全信任你，去为我奠定胜局。讲的是这玩意儿。 咱们可以看看老马的照片，文道正好聊到这儿了。哎，你瞧， 是吧？ 啊，卡佩罗模仿老马没到位，人家掏，你这差欠点。你再看下边啊，再看下边，哎。哎呦，导演不给我们看了，时间够了。哎， 就你说到像这种中国球迷啊，看每次看日本、看韩国、看朝鲜，这个情节就特别重。比如说你看网上有些人就盼望。